那女主人公你在那头，我在这头， 哎，是 火车过去了，然后其中一个人不见了， 是没错，我天哪，对，就是一个这个剧情， 我可以去写个剧本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 那如果这说这里是这个火车站嘛， 嗯， 所以铁路肯定还是存在的吧？ 铁路存在， 虽然停车了， 对对对，这个就是铁路存在那里，虽然不使用了，但是在那里还可以提供，就是给游客去拍照啊， 嗯、 就是，算是一个拍照的最著名的一个。啊、就是 场景， 对场景没错、 嗯嗯。 刚才也说过那个《建筑学怪论》那个电影哈、 嗯， 就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在这里也有一个幽会的场面、 啊。就学生时代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去做什么作业的时候，我记得 是没错。 那个火车，那个铁轨就是这里了。 没错，没错。 哦， 就是在铁轨上一定要拍那种照片，就恋人之间一个人站在铁轨的那一边，一个人站在这一边，然后手牵着手， 手 哎，就典型的那个画面，大家都知道，一定要拍这样一个。 您要是这个躺在轨， 哇， 卧轨拍也 OK 啊， 对 对, 对，不同车， 追求各自的特性。啊，丽华提到一个很重要点，就是不同车啊，你躺24小时也无所谓。那相信这个来到这里的人啊朋友呢，可能会多多少少想到自己的初恋吧。但是您如果跟初恋来的话，那就是更完美了， 对、 嗯、对吧？如果您不是跟初恋来的话，这个想法就放在心里吧，不要说出来。那么对方会不开心的， 对，千万不能说哈。 对对对啊、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为您介绍这个九屯站呢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那如果说，哎呀，我走累了。其实附近还有一些咖啡厅， 嗯、对 对，让我们可以过去歇歇脚之类的。 嗯，没错， 这样的地方肯定少不了咖啡厅，我觉得 肯定少不了。而且这里的咖啡厅特别有特点 哦、嗯，是，所以您可以过去看一看，因为有我据我了解呢，还有一些好吃的这个东西， 是的，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阳平的九屯站。 嗯， 如果说您是自由行来到韩国的话呢，不要去明洞啊，对吧？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的东大门啊， 嗯、 这样的。当然您可以去购物啊、 嗯、 购物之前呢您可以找这种非常小众的有情调的地方， 嗯， 然后您拍照也绝对是这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 是的。 好的，那我们本期的阳平九屯站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，下一期呢会带您去到报川的瑞云东山看一看。在这里呢我跟丽华也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， 嗯，大家下期见， 辛苦啦。 가슴이 떨려 하늘을 흔들어